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使圣剑从天而降，正好斩在了海神三叉戟主刃的尖端处，唐三整个人的身体就像是触电一般剧烈地颤抖起来。下一刻，混合着蓝红两色光芒的能量就像是火山爆发一般瞬间炸开，原本被破开空洞的大地上方泥土和岩石迅速坠落。但就在这时，那两大神器碰撞后产生的能量却爆发了，所有坠落的岩石和泥土就在那红蓝两色光芒爆发中消失，根本没有任何接近唐三和千仞雪的可能。炽热的天使圣剑就在唐三头顶上方不足一尺的地方，完全凭借海神三叉戟才架住了他。唐三又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千仞雪，他那双已经泛红的眼眸中充斥着凌厉的杀意，恐怖的太阳真火正在不断吞噬唐三的护体能量，两人的身体一直落到空洞最底部，唐三的双腿直接没入了坚硬的岩石之中。天使圣剑一点一点地下压，唐三的足有108万斤的海神三叉戟竟然也无法抵挡住他此时的爆发力，只能眼看着那炽热的神剑不断接近自己。此时此刻，唐三的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炸环得来的能量固然帮他顶住了千仞雪先前的爆发力，但是炸环带来的能量是消耗最快的。 身体已经完全被千仞雪那神级的力量锁定了，逃不掉了。 三次面对千仞雪，三场大战，唐三一直殚精竭虑地利用各种优势来抵挡对手，可到了此时此刻，他所有的杀手锏都已用尽，面对全身神装的对手，哪怕是他提升了一倍的魂力也再没有任何作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天使圣剑不断压向自己的头部。 要死了吗？ 唐三全身的潜力都已经爆发出来，但却依旧无法抵挡住天使圣剑的压迫。他很清楚，当自己注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的炸环之力消失，那么这场战斗就真的结束了。在这结合了太阳真火的天使圣剑面前，恐怕自己连尸骨都不会留下。 海神大人，让您失望了。小五，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 殊不知，此时千仞雪内心也同样面临着强烈煎熬，手中的天使圣剑一步步下压，眼看着唐三就要丧命在自己手中，可现在的他心中却并没有半分兴奋和快感。感受着抵抗力渐渐削弱的海神三叉戟，看着唐三眼中已经流露出绝望和不甘的光芒，他内心最深处的地方正在剧烈地刺痛着。当初他在冲破天使传承最后考验时，唐三那优雅的身影还有那近乎疯狂的合体都化为影像不断出现在他脑海之中，以至于他手中天使圣剑释放的能量也在随之减弱。理智告诉千仞雪，他判断得很对，在传承了天使之神神器之后，唐三已经成为了他内心之中最大的破绽，必须要立刻将他杀死。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只要自己将他杀掉，固然内心的破绽会更大，但也没有谁能利用得了。但是感情却告诉他，不能杀了眼前这个男人，如果杀了他，那么自己一定会后悔终生。那痛不欲生的后悔感将永远侵蚀自己的内心，让自己不得安宁。就算自己拥有神级的实力，也永远都不会感到幸福和快乐。只有这个男人还活着，自己心中才能有一丝寄托，才能不那么痛苦。尽管自己与他发生的一切都是在虚幻的幻想之中，但他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男人。这种矛盾的心理令千仞雪手中那天使圣剑上释放的神力并不坚决。不过千仞雪一向是个聪明人，他心中虽然在感性和理性中挣扎，但理性还是渐渐占据了上风。 如果我不杀了唐三，不久的将来，唐三必定会成为我乃至整个武魂帝国最可怕的对手。要是让他也突破了神级，我恐怕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现在的他都这样难缠，那神级的唐三不就无敌了吗？我的一切都是爷爷给的，令武魂帝国发扬光大是爷爷的遗志，就算痛苦终生，我也绝不能让爷爷失望。 终于，千仞雪的眼神渐渐变得凌厉起来，理性强行压制住了他内心的感性色彩。千仞雪的杀机，唐三也感觉到了。这一刻，他瞪大了双眼。此时，就算他想要将武魂转化为昊天锤，也根本无法做到。在对手的全面压制下，他根本没有半分回力的机会。 死亡就要降临了吗？ 这一刻，唐三眼中的绝望和不甘渐渐地消失了，反而变得异常平静。既然结果已经注定，就算再绝望又能如何呢？平静地注视着千仞雪，唐三身上的蓝金色渐渐褪去，那闪耀着赤金色光芒的天使之剑突然失去了所有抵挡，直奔唐三当头斩下。而也就在这一刻，唐三那突然缩回的手重新将海神三叉戟送了出去，先前收敛的能量一瞬间全部迸发出来，主刃直指千仞雪胸膛。感受着唐三的做法，千仞雪脑海中顿时浮现出唐三曾经说过的八个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到了这种时候，他依旧没有半分要放弃的打算，就算是死也要反噬攻击我。 海神三叉戟或许穿透力还不如观音泪，但是它是真正的神器，神器带来的创伤可并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不过身穿天使圣铠的千仞雪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已经元气大伤的唐三刺出的这一戟能够破开自己的铠甲，唐三刺出的海神三叉戟也更加坚定了他心中的杀意。但是就在唐三眼看着即将被毁灭在千仞雪手中时，一声悠然长叹突然在他灵魂深处响起，紧接着千仞雪只觉得自己全身一紧，一股浩瀚的能量波动瞬间奔涌而出，硬生生地将他的身体弹了出去。不只是千仞雪吃惊，连唐三也愣住了。就在他和千仞雪之间，一个身高3米左右虚幻的金色身影凭空而立，而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也已经到了他的手中。灿烂的金光从海神三叉戟上爆发而出，兴奋的情绪不断释放，显然在这金色虚影手中，他又重新得回了自己真正的力量。 海神， 千仞雪冷冷地看着面前这个金色身影。此时虽然他们身在地底深处根本就没有空气，但是也影响不了他这神级的强者，连唐三暂时不呼吸都不会有问题。这个空洞也因为先前他与唐三那一击爆发的能量将周围破碎的泥土和岩石在挤压中变得坚固，暂时不会塌陷。 不，你不是海神， 最多不过是海神在这个世界留下的一个念头而已。 哼， 不错，这确实只是我在这个世界留下的一个幻影。每一个神都会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神念，只不过你所继承的天使之神因为神念被许多人调动过，早已消失了，而他却是我成为海神离开这里之后的第一个选择。我想以后我也不可能再找到比他更加出色的人来传承了。小姑娘，尽管你已经成为了天使之神，但你还不能真正运用天使之神的技巧，更何况这里也并不是适合天使之神的地方，你的舞台应该在天空。 哼，那又如何？你只不过是一个念头，唐三我必须要杀，你认为你能够阻止我吗？ 你何不试试呢？ 一边说着， 他缓缓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海神三叉戟，柔和的金色光晕顿时如同水波一般扩散开来，并没有去攻击千仞雪，而是向他身后蔓延，瞬间就融入到了背后的泥土之中，消失不见。 作为海神，要时刻记得随时随地借助大海的力量，大海才是我们真正的身体，也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唐三此时已经缓过一口气来，身上光影一闪，武魂切换到了昊天锤上，总算有了一丝自保的力量。赤金色的光芒在空中虚幻闪耀，几乎是一瞬间，千仞雪就已经分成了九个身影，光影交错，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炽热的太阳真火混合了天使神力，瞬间扑向海神。唐三瞪大了眼睛，这金色的虚影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次是在他险些被比比东杀死的时候，他的出现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传授了自己黄金十三戟中的前三式。 当时他就告诉我，他的能量并不多，那一次就险些耗尽，而眼前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神，这只是由一丝神念产生的海神降临，真的能够挡住千仞雪的攻击吗？现在这个时候，我似乎应该利用海神降临挡住千仞雪，尽快逃回大海之中。不，我不能就这么抛弃眼前降临的海神，尽管这或许只是海神的一丝神念，但他毕竟是为了救我，如果我就这么走了，就算能活下来，他也不会原谅我的。更何况我已经发过誓，绝不让海神三叉戟再离开我。 他没走，只是手握昊天锤，静静地站在海神背后，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身高三米的虚影。海神的虚影是金色的，但实在太过虚幻，令人无法看清他真实的样子。而就在千仞雪发动攻击的同时，他也动了。海神三叉戟像是与他自身融为了一体似的，虚幻地在空中划过，一个个金色光环就像是从他身体分裂出来一般悄然而出。总共九个光环正好挡住了千仞雪九个身影前冲的位置。第一次见海神使用无定风波的时候，唐三还并不会这神的技能，但这次却不一样。他聚精会神的注视下，发现了很多无定风波的技巧，以及自己在使用时的错处。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自己没有真的和海神三叉戟融为一体。 或许是因为我还没有成为海神，从任何一方面感觉，千仞雪的能量波动都要比这以神念方式降临的海神强横得多。但是当他那带着太阳真火的攻击撞入无定风波之时，那九道攻击却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